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88集，木皇之祸。龙九炼伸手拍了天尊一下，天尊摸了摸被拍到的肩膀，瞄了他一眼，顺手把白玉堂拽到跟前挡住自己。龙九炼看着挺无奈的，撇嘴也不说话，转头问吴一惑， 就这点人？ 貌似就这些。 龙九炼纵身一跃下去，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场混战。夜叉王名不虚传，武功高而诡异，收拾的那群木头人满地打滚。然而白玉堂从他的武功里看出了一些门道。 师父，他跟你是同门啊？ 天尊撇嘴，身后又有个声音传来， 他俩算师兄弟。 白玉堂回头，就见说话的是殷侯。此时四周围魔宫众人也都到了，下去帮龙九炼抓人。 师兄弟，那岂不是我师叔啊？ 不准叫。 天尊不满，龙九炼却是上来了，很满意地拍了拍白玉堂肩膀。 乖。 天尊斜着眼睛看他，龙九炼抱着胳膊站在另一端，显然两人有什么嫌隙。这会儿众人也没功夫追究，在展昭和白玉堂看来，老一辈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不趟浑水为妙。另外下面那些木头人都被抓得差不多了。展昭觉得其实人也不是很多，用得着出动群魔令那么严重。可抓住那些木皇族之后，就见吴一惑带着魔宫几百个老人家分成几队，开始仔细地搜查每一间屋子。红九娘分了许多许多的火把，将大量的木头都集中起来烧毁。原本月林县的百姓被聚集到了一起，有魔宫的几个医者给他们检查身体。展昭和白玉堂还处于困惑状态，只好带着吴彩和王磊到了一旁，问他俩详情。 我爹在服用了那个郎中给的药之后，就开始渐渐变了，变成了木头人，连性情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人不鬼。 这时就见王磊带着几个人从吴府出来，都是衣衫褴褛的书生模样。经过询问才知道，就是这几年丢了的书生都被关在地牢里，其中也包括秋意。展昭和白玉堂终于彻底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所谓的木皇族是一群历史可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巫族，或者说是药族。木皇是一种药，也叫木毒，这种毒十分奇特，能让人的身体木质化。木皇诞生于古代战场，原本只用于外伤的镇痛，是一种用了之后会上瘾的药，巫医们发明的。随着药物的不断改良，木皇产生了一种惊人的药效，长期使用能让人再不会被病痛所困扰，身体不断长出木质的增生，就好像是树木一样，可以通过雕刻来修改自己的容貌，诡异之极。木皇毒的效果因人而异，有一些人是怎么都不会中毒的，有一些人中毒之后木质不能很好的融合于身体，因此会变成武贤那样的木偶人。而最完美的融合了木皇毒的人，就会像那个拿烟袋的老者以及其余几个攻击白玉堂他们的人那样，外形和正常人差不多，但是五官都可以随意雕刻，皮肤什么的需要经常打磨，不会流血，但是需要持续服药。这种人就是彻头彻尾的木皇族了，这也是为何整个月灵县那么多木匠以及那么多人做木偶的原因。木皇族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就跟蝗虫一样，他们经常以郎中的身份到一个地方，用看病的方法给城里的人下毒，然后悄悄占领一整个城镇，将这座城池变成他们自己的领地，把城里的居民控制起来。城中中毒的居民都会被他们所控制，因为木皇毒一旦中了，人的性情就会大变， 他们开始不将自己当作汉人或者活人，反而会全心全意效忠穆皇族。那些不会中毒的普通百姓就变成了他们的奴隶，负责工作来养这些穆皇族，基本的族群阶级就形成了。一些想要反抗的人会被抓起来作为人质，或者干脆杀死。穆皇族在当年乱世的时候十分兴盛，但后来被大批量的清剿了，因为危害重大，就跟蝗虫一样蔓延，势不可挡，所以无论是江湖还是庙堂，对于穆皇都采取全灭的态度。而穆皇毒工艺相当复杂，都是穆皇族一些老贵族代代相传继承下来的，大多从木头里提炼。凡是中了穆皇毒的人，他们身体上刮下来的木质就可以提炼出黄毒，因此要彻底烧毁，一点不留，不然很容易继续传播。展昭和白玉堂在魔宫众老的帮助下破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案子，同时救出了那几个被抓的书生，包括秋意在内的众人都没死，虽然被囚禁了很久，但身体状况还好。月灵县不少被控制或者骨肉分离多年的百姓终于是得救了，抱作一团，喜极而泣，场面十分的混乱。展昭问了秋意一些跟案件相关的事情，补齐了被损毁的龙图案卷。 我们几个当初一直在调查月灵县的人究竟是中了什么毒，因为穆皇心狠手辣，而且亲人被控制，官府衙门也被控制，所以我们格外小心，也不敢轻举妄动。正好蔡老板在招人帮忙修书，我们想从古籍之中找到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线索，但是他们盯得太严了，我们拿了一些书回去调查就被发现了，然后我就被抓了，和之前被抓的那些人囚禁在一起。 而至于五彩的父亲五贤，因为中了穆皇之毒，已经不是原本那位贤德的官员了，现在就如同一个木偶人一般可怕。而关于那一篇有危险标识的碑文的手抄纸，展昭也去找抄这页纸的书生调查了一下。 我没进过魔山的山谷，也没见过什么倒塌的石碑，我是一次在那个老头的书房里看到这一页书的，好像是一封他刚刚收到的书信。我以为这些奇异符号是跟穆皇有关系，所以记下来手写了一份，可是没写完就被抓走了。 这个案子颇有些离奇，包大人想审问那个穆皇族的族长，但是所有被俘的穆皇族都集体自尽了，场面十分叫人震撼。 就这么自杀了？ 穆皇在当年就是人人喊打的害虫，为了延续自己的部族，他们都活得十分低调。对这个部族嘛，大家都了解得很少。 但是看得出来，真正的穆皇族纯种族人大多功夫了得，这些只是小喽啰。现在就不知道是穆皇族已经差不多灭绝了，这些只是残兵余孽，还是说根本没灭绝，大虫子隐藏在暗中，被发现了就弃族保居。 穆皇似乎一直在寻找什么，这个部族相当的奇怪。当年他们最强盛的时候，明明可以聚集起来占据小半个中原，可他们偏偏就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中原各地，因此才会被各个击破，最后几乎灭绝。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众老魔头都摇头，表示不得而知。 他们也有碑文，会不会在寻找镇魂瓶啊？ 也有可能。 天尊和阴侯都点头，不过他们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魔宫附近潜伏了那么久？ 或许他们是在监视魔宫，大概人家怕了你们了，就想着等你们死了之后再来兴风作浪吧。我心长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暴露了，可惜呀。 天尊又斜了龙九炼一眼，龙九炼也看了他一眼，彼此之间散发着微妙的气息。这个涉及到整个月灵县城的大案，在魔宫众人的帮助下破了，虽说线索断了，但还是救了很多人，也算功德圆满。 除夕将至，陷空岛的众人也到达了魔宫，整个魔宫热闹到不得了，闹哄哄的。展昭和白玉堂也抛开了案子，众人轻轻松松地过了一个年。除夕当晚的年夜饭，赵普让影卫把邹良叫来，林业火也被小梁子拽了过来。大概是不想给众人添堵，所以二人也不闹别扭，隔着十万八千里的坐了，闷头吃饭，偶尔笑笑，却是没交流。展昭和白玉堂决定不去理会各种琐事和正事，好好过一个年。于是众人将龙图案卷锁了起来，从除夕一直封到正月初五，才渐渐消停了下来。初五一过，来过年的人渐渐散去。陷空岛众人因为岛上还有买卖要做，所以先告辞了。夜叉宫的人得了药，有些病轻的已经好转，有些病重的需要调理，也跟龙九炼、别过阴侯他们回了夜叉宫。龙苗苗想跟着展昭他们去玩，不过还是被龙九炼提溜着脖子抓回夜叉宫了。阴兰慈和陆雪儿各自回红鹰寨和映雪宫了，陆天寒也带着陆灵儿离去。魔宫众人过了年，各有各忙，还有些搭伴出去游玩了，走了一大半。初七的时候，邹良和欧阳少征带着所有人马先回黑风城去了。初八那天，乌沙大师和林业火带着素清以及跟小四子难分难舍的萧良先回火凤堂了。一转眼，出巡的队伍就剩下了开封府众人、赵普以及庞太师他们。初九那天，众人决定返回开封府。包大人要先回皇城跟赵祯复命，赵祯之前也交代他们过完年赶紧回一趟开封，似乎是有事情交代。太师和庞玉思念家人，要回去看看庞飞和香香。于是众人启程回皇宫。当然天尊和阴侯两个闲人还是跟着一起走，小四子死活拽住两人不肯撒手，那意思阴阴和尊尊要是也走了，他就哭鼻子一直哭到开封府，于是二老想跑也跑不掉。临走的时候，风传风给了展昭一个卷宗，告诉他里边是关于西域鬼海一带他们之前交代他查的一些东西，让两人路上慢慢看。上了马车往回赶路，公孙等人闲下来了。 哎，赵普，邹良和林业火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啊？ 孽缘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